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吴金浩、贾月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， 我在南京优待。